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那就一边瞎聊一边开始啊。 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先开个场，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朋友或者听众都跟我们讲说，我们最近很混，就是都没有开场。 真的假的？ 对，发现 有人会在意，有人会在意这件事情， 还是有人很在意这种形式主义的事情？对不起，批评你是形式主义。好了，我们先开个场好了。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韩导。 我最近发现，就是我工作的新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他也有在录 podcast。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的 podcast 名字叫做江湖543，543就是那个数字的543，他其实主要是在做跟跟生人相关的啊。我其实跟他上礼拜我们就是有外出内部训练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说，我的 partner 其实也是目前在就是算矫治机构矫治单位体系里面在做的心理师，那他其实还蛮想跟你可能有机会可以聊一聊的，他是个帅哥哦。 好啊， 他很帅，他蛮帅 的。真的假的？ 真的 好啊， 他蛮帅、 啊、 就连我都觉得蛮帅。那你就知道就是他其实应该是蛮帅的。然后有一件事其实我想要跟阿桃忏悔一下。 嗯、 啊、就我上礼拜其实有去上别人的节目。 没关系啊， 但是是朋友自己录的节目，就是叫一个叫做布拉迪海尔 Bloody Hell 的一个，他们算是做农业相关的主题的节目啊。他们其实其中一个朋友、他目前有点算是遭遇到目前农二代或是青农都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点算是家长里面的家长的情绪勒索。他们业界有一个就是算是 inside joke、就是在讲说你长大了以后，或是说再过十年之后，这些都是你的。就是他们是说很多农一代的家长们会用这种方式来情勒他们的孩子。那其实亲子关系这件事情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因为我们这今天要聊的是标题来说应该叫做无条件的爱与儿童发展或是儿童教养。 对， 那其实最主要会做这个主题的原因、或是这个主题会被我存起来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中一个青农朋友，他也是这几年开始当爸爸了，然后他就是偶尔会传一些新闻来告诉我说，大师，儿童发展大师，你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啊，其中他传的这两篇就是我们在 IG 上面问大家的两篇啊，其中一篇就是，应该是孩子有个妈妈报备公社说，因为孩子就是怎么讲都讲不听，然后常常某同一件事情不断的在犯错，所以他就带他的孩子一起去街上当街友，体验街友生活，结果这个孩子就。好像是哭着，最后哭着说他以后不会再犯，会乖乖的听话。然后他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个这个他的女儿是比这个第一个故事里面这个孩子大一点的，因为我记得第一个好像是国小，第二个好像是国中，是个女儿，然后也是有点算是可能是吃饭不吃完或是不习服之类的，所以妈妈就有点算是带他去认识的农家朋友那边去体验农夫的生活，然后就是累了一天，女儿觉得以后会很珍惜事情，所以那妈妈也觉得说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做得非常好，所以也是上爆料公社里面或是报备公社里面去做一个我觉得是炫耀吗？anyway 反正就是分享就对了。然后 自己的那个教育理念跟方针很有效。 对对对 对, 对，那在报废公社其实基本上就是一面倒的支持，说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好，然后也有人说我也想带我的孩子去做这件事情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在 IG 上面有提问说大家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那当然我跟阿桃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其实我必须坦诚，就是在 IG 上面投票的结果我自己还蛮惊讶的。 这多数其实是一面倒是支持，对不 对？ 对， 多数一面倒是支持的，而且我必须要讲哦，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应该是70%人是支持，30%的人是不支持啊，不支持，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有用我的私人账号去灌票，所以这个三十，所以如果要完全中立的话，30%应该还要再往下掉，可能是变成80%-20%，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了解。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很难，这两个新闻很难去区辨说应该就是对或不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们的投票那时候 IG 的设定可能就只有是或否，对或不对，对吗？然后其实我个人不是太意外这个 这个投票的结果，因为我觉得那个本质的核心大家是认同的，只是在于说他的那个方式。 对，但是本质核心认同这件事情让我很玩味，因为即便因为我其实有考量到你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选项只有是与否嘛，但是我也因此其实我在最后第三个 story 里面我放了一个开放式的问答，说你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就是可以让大家做补充，但其实补充的内容也多数都是针对他们支持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补充，就是说哦这个体验其实是不错的、啊、可以教育孩子去习服或什么东西、其实是不错、我可以理解大家对于这个体验这件事情的价值上面的认同，但是我觉得我就在这边就可以先破题讲说为什么我不认同这种做法。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国小的孩子是不可能知道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认为街游体验或是农夫体验的这些有意义的价值观的意义是什么的。对我来说，我这边破题的讲的是我觉得对一个国小或是国中生的孩子而言，国中可能比较有机会，但是对于一个国小的孩子而言，他只会觉得这是惩罚而已。 就是我觉得那个小孩他后来在不犯错的这个行为他改过，可能大人觉得是有效改过，可是其实就小孩来说他其实可能多数的成分是吓到。 对，嗯哼， 对，所以 我觉得他的可能还要考量到他的年纪还有他做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可能他的方式是过于偏激、但是他的那个成效可能真的就是让大人是觉得是满意的。 对对啊对啊， 嗯嗯，对啊，嗯，所以其实就我自己来看这两个事件，我觉得它的核心跟理念就是说大人想传递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要珍惜食物啊，不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就是浪费食物等等，那个理念我觉得是正确，可是那个方式上面确实是有待考量啦。对，因为我们讲到那个体验节，我想到之前好像有一门，我忘记是哪一门大学的课，我们班上不是真的有同学他就跑去体验街游，去台北车站睡一夜吗？你有印象吗？ 谁啊？有这个人吗？ 有。 为什么这什么课啊？我怎么不知道？ 有啦，真的好，那到底是谁？我试一下给你讲，就是、 okay. 有，他那时候就真的跑到台北车站去睡一晚，去体验一下这个街游的生活，就是说。就是你还记得我，就是其实有点像我们那时候录街友的那个 团队、 那个、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点那种感觉。 对， 但我觉得如果 没有，就我只是要讲说，大家要知道，刚才阿桃讲的这个案例是一个大学生，而且基于某一堂课程， 对， 有明确目标， 他自己选择， 对他自己选择，对啊， 对。 那跟一个孩子，一个国小生的孩子，我们先姑且认为国小的孩子，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做错在什么地方，他就被他的妈妈或是他的家长强迫说，哎、你不乖、所以、我要把你抓去一起当街友，让你体验一下。我觉得你说一个孩子他真的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说、因为我怎样怎样，所以说我要去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体会这件事情吗？我是抱持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是啊，就是我觉得在执行之前，他就是他需要考量的地方确实很多，尤其是这么的讲偏激吗？或者是说这么的强度，他的强度确实很大。因为其实你讲这两个新闻，我就想到之前算是网红吗？就是反正总之就是有一个妈妈，她也是就是她的小孩好像就是。玩具不收拾，我记得是女儿，然后她玩具那些都不收拾，然后就是她妈妈就是跟她就也是她自己 po 上网，就是说她的教育方针，她教育的方式是这样，然后甚至还有那个小朋友在那边哭的那个影片，就是都上传上去。那简单来说就是小朋友不收拾玩具，然后那个妈妈呢就很生气，就说好，我们这个家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员都是要做家事，你不收拾玩具的话你就不是我们的家人 啊， 所以他就说你不是我们的家人，所以他就要把他赶出去。而且那个妹妹好像才五六岁吧，甚至还不到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年纪，所以他就传了一个影片。其实这个影片后面有引发一些争议，就是有些人觉得哇这个妈妈的想法很对，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所以都要做一点家事。那你今天不收玩具，你没有帮忙就是维护家里面的整洁秩序什么的，你就不是我们的家人，你就请你出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影片，妈妈在对孩子说， 然后孩子在那边说，不要，就是真的在那边哭。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想法，当然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孩子其实他其实是你可以看到那影片，他其实 对孩子 很焦虑，很害怕。 对孩子而言，这个现象里面，他理解到的东西不是叫做我要共同维护这个环境的整洁跟整齐。他连他想到，他要他知道，只是我今天不照妈妈的东西做，我会被轰出去。 对， 而且其实像我昨天丢给你那个梗图，就是我们这一集会用的一张梗图啊，就是上面就有一句非常万年经典名言，叫做“你再不听话，我就不爱你”。其实我们今天想要透过这个教养这两个案例，想要去延伸讨论，就是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跟我们华人文化教养的价值观有一些关联吧。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好像比较常用的是管教，而不是教养。就是说我觉得父母亲他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生了孩子，我们确实是要用管理的方式去教养他。但是我觉得确实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管教是需要的。可是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刚刚讲那个整理房间的那个案例，我觉得他得要让孩子知道说今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妈妈她是在处理她自己的情绪是优先的啦。对，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这个华人文化之中的常常使用管教而不是使用教养。其实我觉得其实教养跟管教都有，只是教养很大幅度的在意义上被管教给取代了。就是你想想看，有时候那些我们在看国小或是幼稚园那些孩子，他可能因为没有戴手帕，或者是说打喷嚏没有捂嘴巴或什么东西之类的，你就会讲说这个人很没有教养。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教养吗？他需要上纲到教养这么夸张吗？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只是用他的方式在跟这个社会进行一个互动而已。就是我觉得教养这个字眼有点太重了啦。 哦，你说用这个话来骂人是不是？ 对。或者是说 孩子可能还没社会化而已， 或者是说当你用教养这种字眼去戳一个孩子在行为上的不妥当的时候，其实他就很容易会引起父母的焦虑。正是因为父母太过于关注，太过于在乎周遭人如何看自己的孩子，进而影响自己作为父母的一个 credibility 或是 reputation 名声，所以说他才会为了方便管教这件事情来去对孩子强迫他们，或是在不建立在适当的沟通的前提下，就要求孩子去满足他们的某一些期待啊。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我会觉得确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华人文化比较特有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表现去连接到父母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父母亲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孩子的表现好像攸关于说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教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常常会就是觉得说，哎，你有没有教养这件事情，其实骂的是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把你好好教好，而不是说在于你今天这个行为上面。 对，而且其实教养这件事情，我们想说，其实我自己还没当父母，但是如果说我有一个孩子的话，其实是很希望他可以走出自己的路线。当然说不是那种极端的那种很坏的路线，但是我是希望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发展自己的个性。但是我们是试想，如果说我们真的过度的教养一个孩子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把孩子教养成我们自己的复制人，这真的是好的吗？他们这样子 是有自由的去发展自己的个性吗？而且同时，其实我认为华人文化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会认为管或是就是管，就是我管你这种东西是一种， 我是为你好， 对，我是为你好，这是我一种表达我对你爱的一种形式。那这个样态其实它不仅仅是出现在亲子的教育，其实在情侣上面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或是我高中的时候看我的朋友跟我自己，我们都会发现说，其实我今天并没有真的很在意我的伴侣跟别人出去。但是我基于一个我是一个男朋友，我必须要扮演，我想要扮演好我是一个好男朋友，我是爱着你的这种角色的人物设定，所以我会觉得我要去管你。但其实我可能内心里面回顾自己的想法，我并没有真的很 care 你周末晚上跟谁出去，或是你是怎样，只要你 真的假的， 只要你觉得你没有愧对我们的话，我是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以前的话，当下可能会觉得说我必须要管你，不然我如果不管你，你就会觉得我不在乎你嘛。 有些女生会这样 的，对，就像张信哲那个过火讲说，是否给你太多自由，让你受折磨之类的，对不对？ 就是啊，你都没吃素，你都不爱我，你怎么都不管我，好像露胸部还是什么的。 你有讲过类似的话吗？ 没有。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行为是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啦。 对，我觉得特别就是在华人的文化之中，这种管理与占有的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其实 还是其实 没有 没有，我只在想说，我只在想说，会不会其实我们从小就已经习惯这种模式，觉得说，哦，对啦，他管我就是因为爱我，我爸管我几点回家是因为他关心我这样。 对，而且有时候很自虐的那种。我记得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国小听过这种话，叫做老师今天打你骂你是因为在乎你，如果我今天不管你，那我就真的放弃你。所以其实这个文化会导致我们这个文化语境下的人很自虐性的，又想要回到这种被管的状态，因为我们会 哎、欸， 觉 可 得， 是他这样讲，其实想想他这样，如果我们站在，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一集很多父母亲听的应该会很不爽， 对， 对不对？所以我，因为我们都还没有为人父嘛，但是其实我们站在父母亲的立场想，他们这样讲确实也好像也没有错啊。 当然没有错，但是你的方式是可以变的吧？就是就像 是这样没错 其实我 啊。 在回应我们很多听众在 IG 上面的留言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讲说，我会觉得我们刚才提到那两个案例，就是对我来说，体验不同人生这件事情，对于这些 对， 父母而言，其实是其次的。他第一个要满足的是方便管理的欲望， 哦，管理 就 他的 是 小孩，希望他小孩听话 就 一 你不 点。 要跟我讲说，哦，我因为担心我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不惜福、不知足、浪费食物的人，所以我让他去耕田，或者是去做那个街友的体验。你不要跟我讲，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冠冕堂皇的放屁。就是这绝对是第二个层次才会的附带条件。第一个层次叫做他现在不乖，我很不爽，我要管理你。就是大家把天窗打开来说明话，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嘛。 好，你知道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当中，我有两个案例想要实际的案例，当然这个。里面的一些 story 我会角色什么职业什么的，我会做一些调整，对，就是不会让大家辨别出来。对，那是我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实际的经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什么带他去劳改，带他怎样，是因为他不乖。然后我其实在我就是工作当中，真的有遇过一个小孩，他的父母亲呢是那种，算是蛮优秀的吧，就是那种中规中矩，在这个社会当中。算是值得被尊敬的一个职业，对，可能是公务员，可能是那种教授之类 公务 的那 员 种 值得被 level， 尊重吗？ 算吧。等一下，你这个发言不是，可不是我说的哦， 开战 就 场 是，好啦，总之就 啊， 是在社会上 我知道， 是有 中 公 流 务 砥 员 柱 很 啊， 多 中 种 流砥 啊， 柱，中 对， 流砥柱，中 公 流 务 砥 员 柱， 很多种嘛，公务员很 对， 多种啊，好，大家 啊。 自行去想象，反正就是什么教授之类的啦，或者是什么工程师之类，就是那种可能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中产阶级，算家庭里面算小康家庭的那种，然后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然后呢，这个父母亲又觉得这个孩子很不乖，很不听话，小时候，然后就觉得他很难带，所以就。把他送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老师什么的地方，就教养小朋友的地方。 现在有这 其 种 实 地方 我 吗？ 有，但是我不太知道那个详细。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听不太懂。他说什么是什么美术老师，然后就是住在那个老师家，然后每天就要帮那个老师做家事什么，然后每天好像有规划一系列课程。然后不乖的话，可能就会被骂，被怎么样。然后后来这个孩子他的个性啊。就是变得很孤僻，然后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也不好。然后后来，因为我那时候跟这个孩子误谈的时候，他其实跟我说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历程，大概住了3、4个月吧，就是每天都住在那边。然后是他后来，可能他回家之后，他爸爸妈妈觉得哦，好像确实有变乖一点，可能会帮忙洗碗还是怎么样。可是他们觉得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太快乐，然后跟这个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然后后来你知道这个孩子跟我说，他其实他那时候对他爸爸妈妈，现在啦，应该说现在对他爸爸妈妈，那时候把他送过去是很生气的。然后再回到那个当下，他其实他是觉得他是被抛弃的，他是觉得他爸爸妈妈不要他的。 对 对，所以带着这样子的情绪，其实他很难跟他父母亲有在更深入或者是更亲密的接触、嗯、或者是互动。 对，而且其实你提到这个案例就让我很想分享，因为我其实在欧洲也算是住过几年。其实大家如果看欧洲的话、嗯、我们在一般吃饭或是跟别人碰面的场合都会习惯性的拥抱跟亲脸颊。 嗯嗯 嗯 然后欧洲人其实他们讲话有时候有些人会讲说英国人很虚伪或是什么，但是英国人常常会跟你讲说、嗯、你的英文很 perfect， 没问题， 你一定可以达成，不管就是不管你跟他讲说你最近要去尝到什么事情，他一定会跟你讲说你一定可以达成的，不用担心，但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嗯嗯嗯、但是台湾或是华人语境或是亚洲的情况常常会跟你、嗯、常常会有那种情况，就是他们会先跟你讲你不能做到，然后其实、哦、 先否定你。 对对对对对对，那他们会觉得说我在否定这件事情，其实在告诉你有哪些东西要注意，那你克服这个东西就可以去做到。但我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很常去拥抱跟亲吻脸颊这整个文化的体制下来看，其实我会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欧美的孩子比较能够容易相信无条件的爱、嗯、就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嗯、我们拿刚才阿桃讲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举例，他会认为说他要得到父母的爱必须要用某种条件来换，就是要当个父母所谓心中的乖小孩，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大家的成长经历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必须要考100分你的爸妈才会给你一个糖果，或是你的老师觉得说你表现好才会给你一个乖宝宝奖章、嗯、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奖赏，我知道大家现在一定成年人的心态会觉得说这太低能了，就是一个奖章一个糖果代表什么，但你们要去理解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个东西代表父母的爱的具体化，它的具现化、嗯、这个就是父母的关注与肯定。所以说、嗯我要讲的就是西方跟亚洲文化下面，或特别是华人文化的比较之下，就是亚洲的孩子或是华人文化的孩子会觉得我一定要满足师长或是家长的某一些期待我才能够得到他们的爱，但是欧洲文化的比较不会有这种想、 嗯嗯、 他们会觉得说我无论如何只要我不作奸犯科，我好好的探索自己尊重自己的习性，我都可以获得大家的爱与支持。 嗯嗯， 这是我一个观察啦。嗯 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无条件的爱都会有一些误解。因为我刚刚其实有讲，就是我有两个案例嘛，一个案例就是，其实这两个案例我觉得有点极端。第二个案例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妈妈有一点误会跟滥用了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我觉得之后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做比较多的讨论、嗯、但是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他已经是把无条件的爱当就是已经有点过了，他就变成宠溺。 对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我反正我就是在大专工作，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已经就是2526，就是已经不是大学生的年纪了。 嗯哼哼哼哼 哼哼。2526就是应该是要就是大学毕业可能至少工作一年的那个年纪，然后他是个男生、嗯、非常的高壮，然后他的妈妈呢是那种某个单位的那种，反正也是公务人员的管理阶级，就是在上层的那种， 嗯，中流砥柱了，也是中流砥柱。 对，好，反正呢他这个学生他25岁26岁却还是来读大一，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的大专并不是， 你小心点哦，70几岁去读大学的人在瞪着你哦。 你不是这年纪不是重点，但重点是好，我先讲我们那个学校并不是多前面的大学，就基本上你想念都可以念的那种，就是讲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就是你只要会呼吸你都可以来念。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你从刚才的结论，你绕了一个圈子，就是你他妈到了25、26岁居然还来读一间野鸡大学。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知道他今天来读这个大学，其实这个学生对念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他今天来念这个大学就是因为他妈妈希望他来念大学，因为他觉得来念书在这边交到的朋友都是至少比外面社会的朋友，你知道吗，不一样，就是来大学念书你交的朋友都是会念书来上课的，可是你在外面市场打工 才是、 啊、对，但我跟后面还有更扯的，他说你在外面社会啊去市场打工那些、哦、就是 那外面交的朋友都不好，会带你吃槟榔、抽烟、喝酒、骂脏话啦，会我很怕他会吸毒这样子，所以他宁愿要希望他的孩子回来念大学，他也不想他的小孩在外面就是在市场找事打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妈妈的想法上的价值观，我觉得有点偏颇。然后再来，他们家的管理方式是，因为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那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要吃药， 嗯哼哼， 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跟这个学生说，你每天吃药我就给你，你只要今天有吃我就给你200块，对，然后你只要 蛮好赚的， 然后你只要都有去上课我也再给你多少钱， 哇，欸，他再继续加码下去，那个社会新鲜人要哭了你知道吗？ 而且 妈的，我的薪水比不上一个妈宝。 你知道多夸张吗？这个妈妈逢年过节，我以前在的大专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妈妈逢年过节哦，她都会带着礼盒，然后到，好，比如说这个学生假设是什么啊，心理諮商辅导系好了，她就礼盒至少会准备个就是五份以上，比如说一份就是给系主任， 嗯， 然后一份可能就是给我这个办公室，就是可能辅导处的办公室，然后一份可能就是给学务主任， 嗯哼 哼哼，然后可能一份再给我的主管，然后一份再给他们班的班导师， 嗯， 对，然后你只要准备这些，而且礼盒不是那种小的，是那种很大盒的，就是我光是拿一盒我们整个办公室都可以分到的那种，然后他拿礼盒的原因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劝这个孩子，每天就是要鼓励这个孩子每天都要来上课，然后甚至也会就是你大学不是有很多分组报告吗？可是这个学生的卫生习惯不好，然后他每天都会抽烟，然后可能也都没有刷牙，然后就卫生习惯不好，然后就是人际技巧也没有很好，所以其实他每次分组都分不到人，然后他的妈妈呢还会去加他同学的 LINE， 比如说假设那个妈妈就加那个你的 LINE， 然后就会传 LINE 拜托你说，哦，拜托啦，你一定要带着我们家就是鼓励他分组，你一定要就是跟他同一组啊，这样子就是鼓励他，他就会来上学了。这样， 那我应该赶快去开通一个赖钱包，免得他临时要把钱寄给我。那我 没有，不会寄给你，他寄给学生。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听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就是送礼文化这件事情，以后也可以花一集来讲。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位妈妈，你都已经要为了你孩子去适应这个环境做到这个地步了，做这么多事情，你难道没有一刻去思考说你孩子可能其实不适合这个环境吗？就是当你，譬如说，就是当我如果要穿一堆羽绒衣或是穿防寒衣才能够住在北极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考说其实我不适合住在北极啊？就是你的孩子可能不适合读大学，当你还要去送礼啊，还要去请人说要敦促他，还要去给他每天200块、400块让他去上课，欸，你的孩子可能真的不适合这个东西，那你真的要用这个方式来去跟他互动或是要求他。 是这样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例当中比较多看到的是妈妈的焦虑啦，她很担心她的小孩以后，欸，没有大学的学历比不上人，可是她却忽略了其实在市场工作，如果她有稳定的去工作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带着一种啊，我的孩子很棒，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的孩子今天会抽烟，我的孩子今天会飙车都是别人带坏他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给孩子的爱很多，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就是无条件的爱。 我自己觉得当然不是啊，但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说我的孩子很棒，我觉得当然就是你的孩子当然可能很棒，但是他真的一定要用你期待的那种方式很棒吗？他难道真的不能说在市场里面卖炸鸡卖鸡排或者是摆摊贩就当个很棒的人吗？可以啊，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变成很棒的人啊，他们也没有说因此而去作奸犯科嘛。 对，没错。可是问题是今天的妈妈的身份跟地位，就像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孩子的表现跟爸爸妈妈会有一些关联，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华人文化你会看到，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或者是社会新闻，不管是政界还是什么东西，这种事情出来，大家所第一抨击的都是他爸妈到底是怎么教，为什么会教出这个孩子，对不对？政界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爸妈也是得要出来道歉啊，可是其实他已经成年了吧，18岁了吧， 对 对，所以基本上他得要为他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啊。 而且 有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实际思考说，也许正是因为父母的教养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是这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层次。我觉得我们这边再稍微讲一下无条件的爱受究竟是什么，因为免得有人在抨击我们说是在鼓吹溺爱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无条件的爱，相信阿桃跟我在这边都同意的，就是无条件的爱是指说你爱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成就。 嗯哼就是说无条件的爱是因为你今天你存在在这，所以我爱你，并不是你特别去做了什么，或者是你没有惹我生气，所以我爱你。 嗯哼， 而是因为比如说今天你就是你是许家园，所以我爱你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现在对于自己的宠物猫猫狗狗反而有这种无条件的爱，就是即便我的猫一天到晚把我的沙发抓烂，把我的杯子推下去，你很鸡掰，但我还是爱你。就是你没有用一套很主观的价值观去判断这个人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无条件的爱比较有可能发生了。 而且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当我自己啊，假设如果我今天自己有小孩的话，他一定会有犯错，或者是不小心做错事情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时候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要让孩子知道说，对，你今天做错事情了，我很爱你，可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今天这么做是不对的。 嗯 哼 我还是得要让你知道，你这样浪费食物，或者是说你把房间弄得好乱，你没有要帮忙收拾这件事情，这是你的玩具，这是你的东西，你得要自己去收拾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要让孩子知道是说，我今天还是一样爱你，不管你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今天是你的母亲，我得要告诉你说你今天这么做是不对的。 嗯哼哼哼哼， 无条件的爱并不是满足，或者是孩子所有要什么我都给他，并不是说他需要 iPhone 我就给他 iPhone。 对吗？ 对 其实这个其实跟 这个其实跟什么，你先讲没关系， 就是你那时候有提到那个 Winnicott 的观点 啊，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在我们的那个大纲里面是写到说，你想要引用的是 Good Enough Mother， 就是足够好的母亲。因为 Winnicott 在他的 Winnicott 是一个算是精神分析界一个很有名的儿童发展的专家。那他其实说了这个叫做足够好的母亲，是在指说很多母亲太过于想要成为一个太棒的母亲，但其实太棒的母亲是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你只要成为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就好了。那其实我自己想要在这边引用的是他更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叫做true self and false self， 就是一个是真我跟假我。我们在认为说孩子在一开始在跟父母互动的时候，如果说孩子过度的去迎合，因为孩子他认为说孩子对于孩子而言最主要也 最重要唯一的目标就是去游玩，就是他把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对于生命的体验都视作为是游玩， 用玩的方式， 对，都是玩的一个部分。所以透过玩的这个部分，孩子能够建立自我，能够探索对于世界的理解。但是假设说孩子在童年期间或是很早期，譬如说国小期间以前，被迫要去迎合父母或是周遭环境的需求，譬如说他其实就是想要玩车车，但是因为房间太小，或者是说爸妈觉得他很吵而不能玩车车，你就只能在旁边画画，那他就被迫因为环境或是父母的要求而去改变他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跟探索的方向，他就会形成所谓的假我。这样子的孩子也许会变成一个很体贴、很懂得、擅长去观察别人的一个成人，但是他会在心理的疾病上呈现非常严重的缺陷。好的东西就是我们能够适度的让孩子探索真我，也就是true self。那当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如果我让孩子全然去探索自己，他会在之后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自我中心的人？其实也不会，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我这边希望我不要讲太学术，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其实孩子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区分自己跟别人的差别的，所以他其实会觉得说，啊，我今天饿了，我喊一下妈妈就会过来给我喂奶，啊，我今天说我想要笔，我想要车车，就会有人帮我把车车拿过来，他其实会陷入一种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中心的幻想。那这个阶段当然有助于他来建构自己的自信，但是他会随着时间的演进，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慢慢的意识到说，哎，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置于我的全能自大的幻想之中，就是我还是对于很多事情是 没有掌握力的，所以他会在自信，他会从自信那边往回倒一点，取得一个平衡，而不是说像假我一样，因为假我你一旦卡在这个阶段，你可能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往外扩张，因为孩子这个时期是全部人类时期大家最容忍的一个时期。你不会今天因为一个成年人说我就是肚子饿，我就是口渴，我想要在捷运上面吃鸡排，你就让他去吃鸡排吗？没有这种事。到了成年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能耍任性，所以其实孩子这个阶段是人类唯一一个可以耍任性自由探索的事情。所以 Winnicott 认为说我们应该就让孩子自由的去探索吧。 可是我其实觉得这个观点在华人文化有点难做到，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啦，我们其实华人文化对于乖跟听话其实有一定的标准跟模式，因为 我们就会比如说让他自由发展，我觉得这是理想、可是在我们这边很难做到，是因为自由发展不见得符合父母亲戚里面所觉得乖或者是听话的标准。 对，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定义的？而且就像 我们刚才一开始在前面聊的那个那两个案例，惩罚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被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定义，对于就是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对于孩子的体验，但是对于孩子而言它就只是惩罚而已。 就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到底父母亲要带给他的东西是什么，他所体验到的只是经验到我可能要被抛弃了，我可能真的如果我再不乖乖听话，我真的有可能就是露宿街头，要跟这些就是街友们一起睡， 对， 我可能就没食物吃了，要翻垃圾桶这样。 对，他可能还不会想到要翻垃圾桶，他只会觉得他对于未来无望，或是对于周遭环境感到焦虑。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那个一样在录 podcast 的朋友，那个阿特茶水间，怎么感觉今天一直在推荐别人频道？但阿特茶水间就是我们还蛮常聊天的。他就针对我们这个主题发的这个 story 里面回应说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他说这很有趣，究竟是谁定义谁实施这些处罚？他的同学的妈妈曾经有一个举动，就是说他因为他是国小是弦乐班，就是音乐班那种，他跟国小美术班乖乖牌不一样，除了老师之外有很严厉的音乐老师，还有全班合作的这个环节，所以说他们对于很皮不听话的那种学生，他们的历任老师都常常会有那种胃溃疡啊、头痛或是气到拍桌哭的这种情况啊。有一天他们那个音乐老师某一天就跟他们说有个同学很皮，然后问说如果说这个对于这个很皮的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点算是把这个抉择权给其他的同学去做了。 怎么有点像公审呢？ 你要这么讲，其实他就是公审。然后这个是，然后阿特查理这个朋友就讲说，轮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又讲说，可以让他转班来去体验一下不同的班级风气。就音乐老师就说，这个主意是个很不错的东西。然后后续就有几个同学不乖，而因此被转班到别的班级去上课。那些班级的共同点就是那个导师都蛮凶的。对对对，就是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联想到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认为，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认为说这个让你转班去体验不同的东西，或是让你去当街，或是让你去当农夫是一个体验，但是如果欠缺适度的沟通跟理解，其实他真的就是只会觉得这是惩罚，然后我因为我这样子所以我不值得被爱。 而且我觉得小妹有点被贴标签，就是我从那班过来的是一定就是因为我很皮。 对对对对对，如果在别的环境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其实又会在多重的受到一个冷眼旁观或是一种歧视的标签。 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必须要讲啦，因为可能真的好，我先讲，就是我们不是父母亲，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真的 散歌点满 就是我知道管教小孩很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听到就是有人对我说比如说像我妹好，因为我妹其实已经有生小孩了那比如说像她吃饭啊，就小朋友吃饭，其实现在小孩子真的很多吃饭都要配手机，就如果不给他看一些什么巧虎还是什么的小孩就会不吃饭。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跟比如说我妹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小孩，就会觉得说不要让他这样子吃饭边就是又看手机，好像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变成是说好像这是一个筹码， 你不给我吃饭看手机，我就会闹或怎么样。但是这时候他们都很喜欢回我们这种没有生小孩的人一句话，就说啊，你不知道小孩有多难带啦，你以后生了你就知道啦，你还没当你不知道啦，这种话。我就觉得说，我当然知道当父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亲的妥协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界限，其实我觉得会很容易让你在带小孩上面有很多的挑战跟困难。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因为刚才你讲到这样子，我就想到说我刚刚不是讲说那个布拉迪海尔那边有一个主持人，就是丢给我这两个，因为他自己有孩子嘛，那他其实本身是在外县市做青农的，那所以其实家里面是非常 青农是哦，青农、 就是青年农夫啊，就年轻的农夫。那他其实家他女儿现在也是上了幼稚园，那其实他自己是反对上面那两种案例的这种教养方式的。然后但我其实想到说，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够宽阔，就是而且资讯密度也没有像都市这么的多。所以其实他相对于其他讲说因为你还没当爸妈所以你不懂这种父母而言，他有更多的我觉得应该啊， 我认为我希望如果我朋友听到可以来纠正我，他应该有相对多的余韵来去让他的孩子去妥善的发展。因为我们设想假设说今天在都市里面台北市好了，一个30平的房子里面有两个孩子，还有双薪家庭的爸妈，已经每天上班上的够累，资讯够多，然后房贷已经压得够喘不过气了，然后还要再去想说哦，我可以用更人道的更尊重孩子的方式来去教养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可以理解他们认为说孩子教养不容易这件事情。 确实本来就不容易啊，因为光是自己把自己生活或者是整个经济扛起来就是 对 就很辛苦了。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相信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这边赶快凹回来，不然那个那些父母们要干掉我、就是、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生活余韵的话或者更多生活的空间的话， 对啦， 其实是会愿意去用不是这种以管教性质或是管理方便为优先的方式去教养孩子啦。 对啦，就是很辛苦啦，我觉得。对啊，而且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做这集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发展就是孩子发展到后面， 我真的觉得这个议题很难跟妈宝跟婆媳问题脱节，就是好像这之间其实都会有关联性。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大宝宝事件，就是25岁、26岁还在妈妈的要求之下回来念大学这件事情，对，其实他就是很典型的妈宝啊。而且你看他未来交了女朋友之后，绝对会有很大的婆媳关系。 他会跟女朋友讲说：“你在说什么？我才不是妈宝，我妈说我不是妈宝。 ”因为其实，而且其实，我觉得真的妈宝跟婆媳问题，它的核心，你不觉得？多数都是他们的父母亲都是有一种过于焦虑担心或者是过于有能力的父母亲。因为其实我刚刚分享那两个案例的父母亲都是蛮有能力的，就是在社会上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然后也都就是好像很会念书的那种人生胜利者的感觉。就是好像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成长历程去走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失败。 其实就很 像，就是他们 就让我想到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这部剧里面，第一集的那个妈妈的遥控器就是在讲这样子的故事。 是啊， 对啊， 对啊。 而且 我觉得， 就是你刚才讲到说那个很常出现在婆媳关系跟妈宝里面，我就想到说，回到我们刚才 Winnicole 那个假我这件事情，假如一个假我的人，一个假我的男性长大，然后他成家立业了，然后跟爸妈一起住，你想想看，这个一直在呼应别人需求的人，他就会在婆媳关系之中呈现一个隐形人的状态，因为他既想要讨好他的老婆，又想要讨好他的妈妈，所以只能让战局让两个女人去厮杀，那他就当在旁边当个隐形人，所以这种情况又会往往又会更加加剧婆媳关系的一个恶化。 其实我觉得婆媳关系最大的问题真的就是那个先生，你不觉得吗？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太焦虑了，就是说好像孩子不按照自己或者是不熟走就是父母亲不熟悉的那一条道路，他们就很担心孩子可能会失败。 嗯， 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个父母亲要求他去念大学，是因为这个父母亲他们都是有教育背景的，都是就是可能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有念到大学，所以他也觉得他的孩子也要念到大学，不然以后会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的生涯当中，父母亲的生涯当中，可能不见得是对于高职体系或者是对于传统市场的工作是有一些认识的。 嗯哼，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很焦虑。所以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也要学着。要练习去相信孩子的能力，然后也要适时的去放手。 这、欸、这真的是让我想到了，我可能又要再跟阿桃推荐漫画《国王排名》里面讲到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看来你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你能够愿意去相信自己的人，而这个会让你变得所向无敌。就是这句话很打动我的，就是人不只要有别人来相信自己，也要透过这个人来让你愿意去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对啊，所以我觉得啦，我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自己是没有小孩，可是我觉得教育小孩去承担你做一件事情的后果，然后还有去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你要让他去发展有这样子的能力，其实是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得要让孩子去犯一点错，或者是踢一点铁板，他才会知道说哦，可能而且要自己练习去承担那个责任，而不是每一次做什么事情你妈都会帮你来擦屁股，不是哦，我不去上学也没擦，反正我妈会去拜托老师不要记我旷课拜托老师帮我请假，对不对？就是我被记那么多没差啊，我妈会帮我处理啊。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觉得让他们去尝试自己犯错、自己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个后果当作有点算是半威胁的方式，在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啊，你去做，你一定会怎么样啊，你就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 这个情况只会导致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真的不去做，那一个就是他会觉得说，别人都对我这么没信心。我觉得这时候我可能要讲点科学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潜意识，当别人一直在告诉你真的会失败的时候，即便你真的去做，你可能真的会走向失败的地方， 你可能也会觉得你自己就是会失败。 对，所以你就会自己往失败的那个方向走嘛。 对， 所以 对啊， 我自己想到吴明义这个作者，吴明老师很久以前的一个演讲里面的一个内容，他就在跟那时候的来参加演讲的爸妈讲说，欸，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三十年前的时候的你们有预知到三十年后的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凭什么认为你给的建议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不如就放手让孩子去试试看。 你讲到这个，其实我那时候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对于留下财产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都会买房，觉得说一定要结婚买房，然后我们就是会把这个房子或者是这个财产留给下一代嘛。其实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传承对于小孩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全然的好事，因为你太焦虑或者是你太不信任你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好好去发展他自己，或者是找到他自己工作然后养活自己。其实就是当然有这一笔钱很好，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搞不好也不是一件好事啦。 对，当你要传承一个你所谓的皇冠的时候，他所在他权力所附带的是那个皇冠的重量。 对啊，对，可是我觉得确实这件事情对父母亲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学习信任跟放手这件事情。可能就像你说，你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写大纲的时候，你其实有提到，就是这个身份并不是父母亲这个身份并不是说能放就放，就是他对于孩子的关心跟焦虑可能是一辈子的，而且在父母亲可能就是中年的时候，孩子长大开始陆陆续续出去之后，他其实有些人可能还没办法去适应那个空巢期。就是有一个中年危机跟焦虑。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们我们上一代的父执辈，这个一代的家长们，其实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期，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资源没有那么的充足，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是牺牲了自己原本对于职业的规划，对于自己人生的想象而投入了父母这个角色。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很多集以前在讲的体制化一样，你原本厌恶这个体制，但你后面认同这个体制，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的家长，包括我看过的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一直在讲说，如果我有机会，我真的不想要结婚，不想要当妈妈。 对。 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放手让孩子 走这件事情感到很焦虑。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你已经牺牲了这么多年自己的梦想跟规划而成为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已经很难去放弃这个角色。因为放弃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过去几年牺牲到底是啥小。所以 我其实觉得回归到我们这一集 要聊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最最重要就是阿塔刚才讲的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父母要去信任孩子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孩子也必须要跟父母去建立一个跳脱父母关系这种上下威权的关系的一个信任。就是我今天信任你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爸妈这件事，而是我觉得在你的人生经验之中有值得我借镜尊重以及我们之间情感上的羁绊吧。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4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来听，但是我觉得真的当你的孩子长大，他开始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生活，亲密关系或者是朋友的时候，其实发展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就是那个角色上、啊、对对对对对对，不要那么紧张我只要讲说把自己找回来是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 我是艾瑞克的妈妈， 对， 我今天就是哦阿桃小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许太太这样子。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几，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几集有一集在聊，应该是聊女性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说，我们都希望这个时代的女性或是家长不要再受困于自己是谁谁谁的家长，谁谁谁的太太，把自己的姓氏找回来，把自己的身份找回来。 就是我觉得当你当了一辈子的父母或者是某某某的先生或太太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发展自己的，你我觉得啊，可以邀请你的伴侣一起去做一些你们共同喜欢的事情，一起煮一道菜，一起吃饱饭去散散步，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孩子，担心孩子有没有去上课，担心怎么样这些事情上，我觉得啦。 或者是说如果你也觉得跟你的身为某个人的伴侣这个身份让你感到很厌倦，你其实也可以去外面交男朋友，这件事情现在已经通奸已经除罪化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OK 不好吧好啦，总之我觉得 我觉得最后啦 我想要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我觉得身为一个父母亲，除了你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很重要之余，也要记得就是界限上的设立这件事情、对，就是我觉得界限的设定是你要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然后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脉络。对、那界限的设定，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亲，我自己工作经验当中，父母亲都会跟我说啊，他就讲都讲不听啊，对，我叫他不要做，他还是做啊。但我自己觉得温柔而坚定的告诉他，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可以的。这个过程在教养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重要的，而且你可能确实会需要重复蛮多次的。 对 对， 其实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讲了很多、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的想法，那我其实觉得最后我想补充的一个就是你各位也要好好学着无条件的去爱自己， 对， 是你不要因为自己没有达成什么事情就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哇，好温情哦！希望我这样可以因为这样温情喊话粉丝多一点。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阿元， 我是阿童， 好，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